为伟大领袖金正成同志逝世23周年，外国报纸披露特辑。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观察家宝，委内瑞拉的政治家宝，孟加拉国的选择日报，老挝的人民报，巴特辽报，巴西的人民时间报和巴基斯坦的选择时报等外国报纸载文指出，金正成主席是朝鲜人民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拥戴的伟大领袖，并称颂了他的神圣革命生涯。缅甸的新时代报和民主刚果的繁荣报载文指出，社会主义朝鲜始祖金正成主席的名字同开拓人类命运方面发生未曾有过的转变的20世纪一道永放光辉。他是自主时代的开创者，前所未有的领导巨匠，世界政治的元老和德高望重的仁爱化身。